어떻게든지 못 쳤어요. 歡迎大家收睇解圍，我係莊元輝， 我係吳海欣， 我係冼卓娜。 咁啊，喂，講講啲時事先啦。啲近期我真係好多嘢睇唔過眼啦。第一樣嘢就係 DQ 好多人啦。 係啊 ，DQ 12個。 咁我哋政治嘢詳盡唔講啦，因為有呢度有好多節目都講啦， 係咪？ 我想講啲技術位啫。 好。 即係我哋成日都喺啲法團啊、大廈管理度運作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就住啲程序上面咧，有好多質疑噶嘛，好多意見噶嘛。嗱，其實我哋咧，除咗我哋要推銷一下自己先，因為我好少讚自己嘅，其實成日都讚自己，不過即係再正式咁讚下自己。因為嗱，我哋三個咧去到啲法團度，點解我哋會俾人覺得幫到手咧？並唔係我哋去到法團度咧就講咗一啲意見出嚟，或者一啲經驗出嚟咁簡單嘅，其實唔係嘅。我覺得我哋最幫到法團手有個角度咧，就係我哋係可以提升嗰個法團運作嘅效率，增加佢嗰啲監察嘅功能，係嘛？你覺唔覺呢兩個功能同某啲嘢好似啊？ 例如， 同喺大陸落嚟嗰班友，好似啊，大陸落嚟班友咪有班友，我唔知道班咩人嚟啦嚇，總之有班友落嚟。就話佢會幫手咩進行檢測，即係佢工作有少少似我哋嘅，但我哋係做到佢係做唔到，點解咧？我哋去到個法團度咧，因為通常都係對住啲公公婆婆有陣時係嘛，佢唔識搞嗰啲文件，唉，我幫佢加快個效率咯。對住嗰啲諗住揾食嘅人，制止咗佢揾食，咁個法團咪暢順咯，係嘛？即係好明顯，我哋解決啲問題，但係我哋嗰啲增加效率咧，都係一個。雖然是一個顯著的增加效率，我覺得是可能幾十%，最多都是一倍啦工作啦。譬如文件上佢出快幾日啊嗰啲咁樣，我哋可以做啲嘢。但係我哋從來都唔能夠誇大海口咧，就同個法團講：喂，我哋嚟俾意見你之後咧，你跟我呢方法咧，你嘅效能咧快10倍。 我唔， 你明唔明啊？嗱， 咁講。 嗱，從來都唔得嘅。喂，你記得即係各位觀眾記住一點咧，我哋真係千歲百年經歷過好多法團嘅洗禮。嗯，我哋去到將其他法團用得好嘅嘢就搬俾另一個法團，啱，佢用嘅俾佢用，係嘛？等佢可以增加個效率，增加個認受性，係嘛？增加個解釋嗰，那個簡易程度，係嘛？從而令到件事更加順暢，咁啊解幫大家解圍，係嘛？我哋嘅功能係咁樣啊嘛。咁而家國內嚟嗰班粉腸，係嘛？第一佢哋唔隔離檢疫啦，係嘛？無端端行落嚟阿豬阿狗都嚟得嘅，亦都唔知道佢咩學歷嘅嗰班友，亦都唔知道有啲咩能力嘅。嚟到連我哋點樣做檢測個程序都未知道，嗱點解我一陣間會講啦，都未知道，佢就話可以將我哋本來由萬零個做檢測咧，就變十幾萬啦，甚至乎廿萬啦。喂，呢個係講緊兩樣嘢。第一，佢神化咗自己嘅工作，你誇大口話增加十倍喎，係嘛？第二咧，佢太過踩低我哋現有香港嘅專業人士啦。即係而家我做即係點啊？用翻我啲嘢，你做到十倍啊？係嘛？喂，我真係好坦白講，我唔信嘅，我唔信佢做到嘅，係嘛？呢啲真係方天下之大謬啊！ 可能佢國內嘅準則係可以做到啦。 嗱，冇錯啦。點解頭先我提咗一點咧？話佢根本就唔知道我哋個檢測點樣做嘅？點解佢唔知咧？佢用咗三日時間去參觀喎，而家 係 嚟到好似旅行團咁樣撲佢個街， 周圍行。 周圍去啲高風險嘅地方啊，邊度有毒佢就去睇下，你點樣檢驗係嘛？而到而家我都聽唔到佢有任何意見俾到出嚟，係嘛？即係我更加有樣嘢擔心咧。呢個世界咧，將嗰樣嘢同一樣器材，同一樣嘅人手嗱呢樣嘢檢測定講器材啦，你多一倍人都冇用噶啦。老實講，啲器材咁多噶啦，同一個器材，你能夠提升到佢個效率咧，得兩個原因嘅啫。 係 一就是、本身個器材咧係冇用盡，係嘛？呢個最明顯啦。 係啊。 第二個係咩咧？第二個就係你縮短所有或者減除咗某啲程序，做少啲嘢，簡單嚟講，做少啲嘢，係嘛？即係我哋有陣時自己做嘢知啊，做功課。點解我做數學做一個鐘頭，人哋就做半個鐘頭？因為嗰個同學識跳 step 啊嘛，係咪？ 喂，簡化啲步驟。 但係檢測呢樣嘢係追求嗰個真確穩定性啊嘛，係咪有咁多佢認為不必要嘅程序係唔需要處理嘅咧？係咪代表以前啲人間粗揾啲嘢嚟做多啲煩自己咧？咁即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喎。係嘛？再加上，喂，呢個係第一步啦。嗱，第一批嗰班粉腸落嚟話加快我哋十倍啦。第二批就幫我哋起嘢啊嘛。 係。 哇！我更加覺得有問題。 點啊？ 喂，佢係用國內個安全標準嚟起，定係話用香港法律個標準嚟起啊？喂，兩件事嚟啊，大佬啊！ 呢個擔心。 兩件事，喂，你國內嚟幫我哋，仲要拍手掌啊？喂，唔係咁啊嘛，你嚟咧早落嚟，係嘛？你講唔到啲咩意思，同埋我開初咧覺得嗱，佢話咩起個咩方艙醫院，我唔知點解叫咩方艙醫院，我唔知啊呢個字眼啊。我第一已經覺得咧係即係戇居到不得了嘅，因為咧。即係國好多好多香港嘅建築嘅人士咧，都翻國外去幫手。好多嘢都我真係好少聽點解香港要揾國內嘅人嚟幫手起一啲設施。係嘛？咁我又係嗰句啦，佢能夠起得快，都係兩個原因啦。一係就我哋香港班係廢柴嚟嘅，起唔到。一係咧，佢又做少啲嘢。 就可以快好多啦。 可以快好多啦。通常都係咁啊嘛，係嘛？即係。喂，你估我哋而家我哋成日點解我哋講呢個話題咧？我哋去到大廈度啊，佢話做維修啊，佢話整360日，或者一年咁樣。大家知唔知一年係乜嘢基礎啊 ？OK， 你點睇一年呢個基礎㗎？你係最唔識建築㗎啦，我識少少啦，因為我啲屋企人做建築㗎嘛。嗱，建築基礎係乜咧？ 而家起樓，通常都是用嗰啲風力牆設計啦，整個組件嚟到做啦，係嘛？知唔知幾耐行一個 cycle 啊？即係一層樓，一層樓一個禮拜呢個 cycle 嘅。十層樓幾多？ 十個禮拜。 十個禮拜 就兩個。 一年有幾多禮拜？ 五十二。 五十二個禮拜。 即係五十二。 我哋有冇做過啲維修嘅樓高過52層咧？其實起都起到啦，唔好講維修啦。起都起到，咁點解我哋能夠接受維修係用多過一個起樓嘅時間呢？咁解啊嘛，因為維修好多程序、好多測試要去處理啊嘛。而嗰啲程序係好難被簡化。我哋去到嗰啲大廈度幫人睇嗰啲 timeline、time schedule， 我睇得多啦。喂，最大鑊嗰點就係、其實得一個講法嘅啫，可以快到個維修。得一樣，我就今日都話俾大家聽，金科玉律㗎啦。佢將幾樣嘢互相冇抵觸嘅，肯重疊一齊做咪得咯？係，係嘛？多啲人手嚟咁解啫嘛。即係一日佢可能成百幾人喺你大廈度車窗咁轉。 但係快好多啊！ 但係就快好多啦，係嘛？即係咁解啫嘛。喂，而家我哋講緊解決香港起一個臨時醫院，或者起一或者加快嗰啲檢疫嘅方法。喂，唔係講緊人手嘅多少啊嘛？同埋落嚟灣粉腸都唔係嚟幫手起嘢，同埋唔係嚟幫手檢驗嗰啲人嚟嘅，唔知咩人嚟嘅？ 睇咗三日之後睇咗啲咩？ 唔知咩人嚟嘅，係咪先？喂，你咁樣完全幫唔到手嘅喎，係嘛？咁再者啦，喂，我成日以為啊，幫手檢我一路都唔信咧。佢可以好快過香港嘅方法起到座嘢出嚟嘅，除非佢用一啲唔啱香港標準嘅嘢啦。但係我覺得。佢係有辦法，有可能可以提升到香港個檢測量嘅。因為我係 expect 咧， 佢多啲人手落嚟， 唔係定 係 咩？佢拖埋啲機器落嚟咯， 拖啲機落嚟咁得咯。 佢拖埋啲機器落嚟咯，係嘛？跟住咪揾嗰啲咩中聯辦啊、新華社嗰啲，喂，大佬，中聯辦我哋去得多啦，門口係咪先？佢裏邊咁多層，係嘛？可能有啲可以做工廠嘅咧，你點知啊？係嘛？咁你揾裏邊檢測咯，係嘛？咁多。即大陸去香港買咗咁多物業，係嘛？咁喺裏面做咯，係嘛？不過個問題就係你冇兩手揈揈落嚟，係嘛？仲有手咧，去收下陳林嗰扎花，頂佢個肺，又唔犯限聚令喎， 係啊， 係嘛？陳林花可以獻花俾佢哋喎，我唔知呢個獻花係咩意思咧，係嘛？我真係唔好明白，拗曬頭，咁所以嗱。今日我哋點解用呢個嚟做開頭呢因為我哋今日就講個題目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成日開法團會啦。民政處咧好多時都會落嚟開會。係。依家我哋講下有幾多種落嚟開會嘅狀態啦。咁究竟佢幫唔幫到手嘅咧？係咪好似大陸嗰班友咁樣啊？即係 我哋唔會獻花喎。 有人獻花咁滯㗎啦，啲人擺係行緊就喺民政處落嚟，係嘛？咁當然，即係今日提醒我睇呢個題目咧，即係上個禮拜發生件事啊嘛。 係咩事啊？ 我唔講啦，嗰件事我哋話過唔講啊嘛。 唔講啊嘛。 唔係我哋唔講嘅，但係即係嗰件事係我同阿南係唔應該公開講嘅。咁但係因為呢件事係令我想起，民政處嘅官員，落去 大廈開會， 嗰個幫唔幫到手咧，係我哋一路都有 一個疑問。 同埋我哋一路都有接觸，我哋都要係時候咧，同大家即係全面咁樣即係講剖析下， 究竟 我哋嘅心態啦， 係 好冇？ 好。 咁我哋逐步嚟。 好。 先第一步咧，我哋講下民政處係有啲乜嘢嘅狀態，會切入、會介入、會參與，或者會主動要求去出席或者列席嗰啲會議咧。Wendy 你多啲經驗喎呢個。 嗱，有幾個狀態嘅。第一個狀態咧，就係涉及到有街坊投訴個法團，就會話我想民政處嚟列席會議，特別係啲業主大會。而當中涉及嘅投訴都不外乎係投訴法團不公開啊啲嘢唔透明，透明度 主要都係違反咗三四四嘅，因為民政處就係執行三四四噶嘛。係 啦，會有啦，亦都係有啲係淨係覺得佢唔公有啲嘢唔公開做得唔足啦。係啦，咁跟住另外第二嗰個狀況咧，就會係法團好驚孭鑊，唔係好熟啲法例， 就想民政署的同事下來解釋一下法例，特別是招標程序， 即是在朝在野邀請。 是的，是的，即是我主流就這兩個啦。 阿南有沒有其他？ 我理解他們通常在一些法團的改選或者選舉的時候，他們都會即係到場嘅，即係呢個未必可能應佢哋要求，即係選舉嘅話，佢哋都會到場嘅。 係呢個最有角色啦。嗱，我講你哋講曬㗎啦，其實我講啲另類啲啦，因為你知道我接觸好多另類 case 㗎嘛。咁咧，民政署咧亦都會周圍嗱，其實佢落去開法團會咧，有另一個我覺得係潛在嘅功能嘅。我都公開講啦，而家其實佢落去收風嘅。收咩風咧？就收下喂啲居民。件事是怎樣即是下去做下旁邊學意思就是即是不要到時出事呢搞大件事呢那他就 咩鑊嘛 即是又不知道那那條街去管那個咩鑊啦是做旁邊學啦所以呢理論上他公開地講呢民政署公開講呢就梗係話有個原則的第一那個是一個法團的正式會議他才會出席是吧即可能是委員會可能是 業主大 會是吧第二個原則就是他要要求呢法團主席同意出席的因為他們很熟悉法例的他知道如果主席不讓他去呢那他又很沒人的okay? 那他有這兩個原則其實但是我想告訴你除了這兩件事之外呢都還有其他方法呢就叫到他出席一些非正式會議甚至乎居民互相的會議他都會出席的這個我講緊十八區都是這樣的、okay? 因為我真的去足十八區的了那什麼情況呢就是剛才我講過了他覺得件事會搞大的他要去收風okay? 那你們又預咗了如果民政處理呢他當然他責任上就是好像一個觀察員一樣還有大家議會上就他會講一些中立中肯而又持平的專業意見是吧但實際上呢他主要去的功能呢就是想收下風發生什麼事是吧還有盡量呢就淡化件事不要將件事呢就搞上報紙不要、我管條村就不要搞到這樣啦 公關上的事 公關上的事是吧那他就有這些這樣的、功能啦但是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們去的時候呢有陣時就不是業主大會或者不是委員會呢民政署呢都會出席就是有什麼原因因為無啦啦我們又不是那區的突然間下去要開那個會又落尾啦是吧那他就追著我們來去開咯是吧那我你們兩個區自己守住啦那我就最時間鬆動那個啦我去得那些區他當然預咗有落尾的啦是吧所以我就變成我真的告訴你我十八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呢那些話事呢我都見過曬㗎啦，我都見過曬啊，交過曬手㗎啦，即係未交過手嗰啲咧，即係咁佢又好彩啦，佢個區冇乜， 暫時未有嘢 講啦，係嘛？即係我去到嘅係，佢哋係 target 咗我哋嘅，即係我哋不論戴住口罩啊，坐埋一邊啊，唔好出聲啊，嗰個民政事務處嘅同事咧嚟到嘅時候咧，都會行埋嚟，我哋同佢打招呼嘅。OK， 而家狀態係咁嘅，呢個我好坦白講嘅，呢個事實嚟嘅。 呢個 事實你都係咁噶啦，係你都係咁噶啦，大家都係咁噶，係嘛？咁好啦，咁我哋講嘅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啲會，包括咗有陣時我哋約咗居民開嘅會。我哋約居民開，譬如我哋事前有啲 pre-meeting 商量一下啲嘢點去做，我都見過有民政處會列席嘅喎。有噶。是吗因为他要来收风嘛他想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做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如先讲了究竟非正式会他来到的功能先好吗这个我可以讲多一点因为非正式会呢他来到呢一些大厦的业主来到找我们一般我告诉你超过五成是因为牵涉维修钱的争拗同埋何邦尼話齋，法團嗰啲透明度唔足夠，啲資訊唔 流通， 係嘛？咁我哋坐喺度同佢傾到咁上下，係嘛？咁我哋梗係好多法律上面爭議啊，好多行動要去做啊，因為嗱，我哋行動派嚟嘅，揾得我哋做嘢嘅啫，我唔同佢講，我唔會同佢講理論嘅。我都好坦白講，即係 即係近呢幾年見過我啲業主都知嘅啦。大家同我講三個鐘頭好，五個鐘頭好咧，嗱我聽嘅。不過好坦白講咧，你同我講頭嗰一段説話咧，其實我已經知道你跟住嗰幾個鐘頭佢想講乜嘢㗎啦。其實全部一樣嘅， 嗯， 全部一樣嘅。我話俾你聽， 啲套路一樣。 因為個邏輯就係咁，人做處理嗰樣嘢就係咁啊嘛，係咪？好啦，咁我哋揾咗民政事務處嚟，咁我就有個方，而家我其實有方法嘅。我都話俾大家聽嘅，所以我係鼓勵大家喺呢情況之下，你咪叫民政事務處。不過好坦白講，你揾到我哋嚟咧，佢嚟嘅機會大啲，係嘛？你揾唔到我哋嚟咧，我唔知佢嚟唔嚟啦。我聽聞就我聽聞好少人話叫到佢嚟啦嚇。我哋坐喺度嗰陣時，佢自動自覺就會嚟，佢知道我哋成日搞大件事啊嘛。咁我係調翻轉嘅，而家我反客為主嘅。 點？ 我係將所有，我係將所有可以做到搞大件事嘅嘢講曬出嚟。 嗯，等業主自己揀。 我唔係，我主要唔係講咩業主聽唔明啦，好多都。 俾民 主。因為業主唔明咩點為之搞大件事啊嘛。 咁咧就搞大咗啦。 嗱，其實 佢哋會唔會有呢個諗法？ 又講下嗱，呢個話題又講下啦。你覺得點為之香港屋苑要搞大件事啊？最大可以搞到幾大啊？ 最緊要見報。 見報，見全部。 係啊。 係嘛？咁仲有冇啲大啲㗎？可以。 都少啲，或者可能有 case， 即係司法即係法律程序咯， 即係做法律程序係嘛？係。你知唔知道好多屋苑可以搞到遊行㗎，圍住自己屋苑行㗎，好多搞到㗎，得㗎，得㗎，齊唔齊心啫嘛？有㗎，係嘛？嗰次富家咪自己搞幾次，個個禮拜行，個個禮拜行嘅大佬，你唔得去死啊，大佬！我都去唔曬咁多次啊，大佬，係咪？即係有啲咁嘅例子噶嘛，咁喂嗰個 shock 嗰個震動係好大嘅，因為佢搞遊行、搞集會、搞見傳媒，係嘛？喂，搞見傳媒都唔使驚動其他部門啊，你一搞遊行集會，一去警務處申請，係嘛？即係當然呢一兩年少啦嚇，因為大家知咩事啦，即係日後再冇人申請我唔知啊。第一時間警方捉邊個敖啊？ 主席啊， 梗係捉民政處敖啦！ 人民主席、 啊，喂，你唔知㗎嚇咩料啊？呢度嚇邊個先係邊個先阿頭啊？邊個先話事？你知道擒賊就先擒王，佢要知道邊個係阿頭，捉住個阿頭傾話到事先得㗎嘛。你去到哇申請嗰個阿茂阿壽係嘛？結果申請我分分鐘我哋二辦同事嚟添啦，係嘛？結果。是不是他說明金收兵就收兵呢、不是這樣的嘛，邏輯不是這樣、所以我調轉，我告訴你，去到這樣咯，通常我那裡這樣呢，業主的反應呢，很著弱的，沒所謂，我們不正 啊，都落樓下，都 是，那民政處的官看著你有什麼反應啊，哇，大鑊了，這班暴民來的，刁民來的，是吧，會這樣的嘛，即是他有個這樣的狀態嘛，那我就反客為主，你嚟收風嘛，我俾你收曬佢。咁佢都摸不着頭腦。佢又冇我扶嘅喎。事實去到邊個層次嘅請願抗爭行動咧？我哋都做過嘅喎。佢又唔會心諗，如果某啲佢唔識嘅，坐喺度啲地區人士，你咪講下咯，你做先算啦，係咪先？我哋唔係噶嘛。 真係做。 話做就做啊嘛，呢啲係咪先？我哋啲行動最實際，我哋又唔介意嘅，啱咪做咯，係嘛？所以第一件事呢，這些會議呢，你叫到民政事務處來呢，他收到風啦，收到風之後啦，你知不知道他的套路是怎樣做啊？民政處呢，就觸發團來熬啦，他觸發團熬啦，他又做醜人啦， 他是想著這樣這 樣喎，即是這裡這樣to be fair，我覺得民政處呢，他收了風呢，他是不容易將個風呢，是放給另外一對頭人嘅，佢唔會嘅， 係咪啊？ 呢個我覺得係咁啦，起碼我覺得係咁。而佢通常個説法就會係點樣咧？喂，人哋會啊好多行動噶咯喎，嗱你其實佢個要求合理啊，係嘛？你點解唔跟啊？佢又問下，係嘛？佢盡量制止樣嘢，即係你望落去咧，佢就 似和事佬。 是啦，基本上是做和事佬的，其實實際的操作都是和事佬來的，不過他用那種手法就是來收風啊，還有說真的， 坦白講句，如果民政事務處就住某啲程序企得立場堅定一啲咧，啲、 嗯、 爭議就少啲嘅。 係， 呢個係爭議少啲嘅。但係而家就好明顯，佢哋即係都唔係佢哋話事嘅，啲上層咁樣搞啦，係嘛？咁、 嗯、 所以變咗我覺得喺嗰啲非正式會度咧、 嗯， 民政事務處咧就充分發揮佢種收風啊嘅功能。 嗯、 我話俾你聽，收風收到點啊？收風收到，我試過一次喺新界西某個屋苑。 嗯 咁啊，開完會啦，咁啊開到都幾夜下嘅。咁啊，你哋知唔知道民政處嗰啲社區聯絡主任咧，過咗12點鐘之後咧，可以 cam 的士錢噶？你知唔知噶？ 哦，呢個知 係。係嘛？你知噶嘛？我住大圍喎，兜我翻屋企喎。 嗯，收風要咁樣。 佢用車去同我傾 咯。係咯。 咁但係我話即係我全程傾電話，我仲要同人講其他嘢，咁講另一屋苑嘅嘢都唔關佢事，係嘛？咁佢車我翻屋企。咁我冇所謂喎，車有乜所謂啫？即係我哋納税噶嘛，係咪先？咁嗱呢一個呢、這個狀態咧，我充分地覺得咧，民政處落嚟佢唔係想幫手，不過你可以利用到佢幫你手，係、 嗯、 嘛？咁有啲咩訴求？咁有啲業主都好識食住相㗎，啊！哦，民政處佢當時喺個會度你講到好激嘅時候，佢跟住講埋曬，佢跟住講埋曬嗰啲大家。 手不無錯，話大家都是業主啊，朝見口晚見面啊，唔好搞到咁僵。 係啦，你問清佢嘢，佢有啲 standard 嘅答案啦，係咪？咁呢個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較民政處弱嘅一範啦。呢範我哋啱講啦。 嗯。 咁但係啲業主同佢表達嘅時候，佢咪盡量 settle 啲業主，話俾佢聽我有啲咩嘢訴求，咩嘢訴求咁樣。咁我覺得呢方面 OK 嘅，大家可以善用一下。咁至於點樣約到佢哋咧，睇你自己地區嘅壓力啦。其實我覺得你嗌議員幫你手約啊、 嗯， 通常都約到嘅。但係當然我聽到有啲區就唔係好理啦、啊，有啲係啊嗱，你中西區係啲唔同嘅。 點樣？ 因為 點解唔同？ 因為你哋好明顯咧，嗰啲法團係好密集式嘅。 係啊， 成個中西區都 我知道成個中西區差唔多成2000個法團。 冇2000個法團啊嘛。你知唔知道可能一個新界東得2000個法團？ 差唔多，應該差。 我哋中西區都 2000個。沙田區又冇咁多舊樓。 你個區幾多法團啊？ 我淨係我個區都百幾個。 你個區幾多法團啊？ 兩個。 咪兩個 咯。136個。 你明唔明啊？所以點解中西區嗰啲出身嗰啲人咧，就做法團咧，即係特別舊區啦。嗱，我諗幾個舊區啦，中西區、東區。 灣仔 啊，灣仔都麻麻地啊，因為灣仔啲商業大廈多啦，而家，咁就呢個油尖旺、深水埗，我諗九龍東部分少少地方啦，即係觀塘都開始少咗噶啦，因為佢拆咗成個裕民坊嗰度一大橛，係嘛？咁呢啲法團嘅會議係嘛？一定係我哋喺呢個舊區度操練得多啦， 係 嘛？咁所以。我哋叫佢嚟係嘛，佢都會俾下面嘅係嘛，同埋我相信咧，即係大家做組織呢、這個最緊要啦。嗱，講開做呢啲組織，又有兩個問題考下兩位啦。好多啲人點解成日都關注組嘅？係而家成日都出現個問題嘅喎，使唔使註冊㗎？ 佢哋唔註冊， 唔使註冊係咪？ 係啊，做乜要註冊？ 阿南咧， 我覺得係睇即係嗰啲。即係業主的意向，因為我亦都有啲個案，佢特登就去做咗社團註冊， 係 係啦。但我的答案就是佢嘅選擇嚟嘅，因為有啲情況之下，佢做咗社團註冊，佢又真係可以即係履行到某啲權利。 係 冇錯。咁所以嗱，因為咁樣嘅，有好多點解我哋話要問呢個問題註唔註冊咧？因為好多關注組都嚟問我哋意見嘅。因為成日點解要問我意見呢出現了一個問題的，就是有一些不妥的關注組的人，他就會定性個關注組為一個非法組織。OK， 我首先想用我有限的法律知識話俾大家聽咧，你係咪非法組織咧？同你有冇註冊咧，係應該冇關係嘅。咁係咪黑社會去註冊就變成合法組織咧？係咪？唔係噶嘛，即係。佢最多其實佢話你係非法組織係錯嘅，佢應該話你一個未註冊嘅組織， 係啦， 係嘛？而喺我心目中咧，香港係有結社自由嘅。 嗯。 咁而你有見過邊一個學校嘅每一班邊班冇班會嘅？邊個班會住咗冊嘅？ 嗯。 邊個學生會住咗冊嘅？ 嗯。 邊間學校冇中文學會？邊間學校冇英文學會啊？ 嗯。 邊間學校冇足球學會啊？有冇去註冊啊？合唔合法啊？係嘛？會唔會俾人嚟取締啊？我覺得咧，你註唔註冊咧，係睇你自己嘅意願。 嗯。 而最需要去註冊嘅情況就係咩咧？你諗住用你嗰個嘅團體名義去開立户口。 係、嗯、啦。 咁你咪要註冊咯，因為銀行要睇你有冇一個機制啊嘛，係、 嗯、 嘛？有冇一個組織嘅分佈咁樣啊嘛。 嗯。 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認為要唔要註冊嗰樣嘢啦。 嗯。 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會講翻。正式法團會議啊，嗰兩個 民政處點樣幫到手？ 幫到佢哋啦，係、嗯、嘛？咁但係我都要提醒大家支持城寨係咪？ 係、那個轉數快嗰個號碼咧，就係6800941。 冇錯啦，咁我哋轉頭見。